功能組別是存在還是擴大啊？這些我不覺得李飛主任作為的法律即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副主任會出來問我們這些問題。 我老實跟大家說捉襟見肘，我們都是要多管齊下，要多管齊下。有部分大家在社會上叫做插針式的發展計劃呢，我們又不能夠完全沒有。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你好，黃國彤。 是 時間來到5:11，今天就是2013年的11月20號，我們的熱線是1831139， 一間大班會入嚟 噶，一間入嚟，佢好似出邊巡下巡下，見到佢嚇，唔知道搞緊啲乜嘢。就今日當然有好多個話題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最值得講先嘅咧， 開心嘅， 就係呢個嗱，呢個有趣嘅，唔同嘅人有完全唔同嘅睇法啦。當然啊，無線尋晚萬千熄機賀台慶啊，正式嘅名叫萬千星輝賀台慶啦。咁就大家都會睇究竟佢嘅收視會點呢，喺呢、這個即係、啊就是、網友喺好多嘅即係不滿無線嘅電視迷嘅呢個推動底下，會唔會影響佢嘅收視呢？咁今日個結果出咗嚟啦，個結果係如下嘅，就係、是、平均嘅收視點咧係29點，最高嘅收視點咧係31.5。咁咧就係15年嚟台慶咧係最低嘅收視嚟嘅，15年嚟台慶最低嘅收視。舊年2012年平均嘅收視係34點，即係話咧今次29點平均咧就跌咗5點，最高嘅收視係36點，今次平均係31.5咧跌咗4.5點，1點係代表大概6萬鬆啲， 係 觀眾。咁即係如果用呢個嚟統計咧，即係話佢係冇咗超過30萬的冠狀。好了，有人會這樣說，哇，整個社會包括蘋果日報，包括 D100， 包括網友這樣推動法，它只不過跌了5點而已，跌得很少，哇，無線就是很厲害，基本盤很穩定不變，是吧？我聽過這個說法。就另外一個說法就是，哇，香港一台獨大，你不看無線就看亞視的了，沒有其他選擇，除非你每個月給3多水去買這個 收費電視 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基本上不用點成本的，是不是網友推動，我們在那裡說都可以令到它跌5點，不少數目的了，嚇到一些廣告商，真的有些廣告商，譬如今天 Canon 佳能，即是相機出過相機啊 Printer 那間啊，即我用我的相機啦，我知道抽起了個廣告，不做這個台慶的贊助，講到明就說怕著個效用那個廣告的效益受到影響，受到衝擊，所以拿走。這些大的品牌來的，即是說呢個警鐘是敲響了的。好吧，有前者的說法，有後者的說法，就好像經常都講半杯水那樣，是吧？你看他半杯就是還有半杯啊，還是剩下半杯而已，你是怎麼看呢？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不理它跌一點或者兩點，它是向下跌，這個是對我們一個很大的鼓勵，也都是即呼籲的呼籲者來說是一個認同。森你剛才說了五點就等於30萬到， 大概30萬，鬆一點萬，6萬2千還是6萬1千， 它是對的，因為有藍組也都有報道，就大三點呢就大概是20萬到， 差不多 差不多也都是有報紙呢，就應該是經濟也都有講到話，他們本身來講呢就無視它是有慣性的收視， 有基本盤的嘛， 就基本盤25點、 基本盤。 所以在這裡來說呢，即我覺得是一個我會是看是正面去看的，因為最少是它是跌了，它為什麼跌呢？個理由就很簡單的，為什麼 Canon 呢會抽起那個廣告呢，也都是很簡單的，就是反映一樣民意不可蔑視， 沒錯，民意不可侮， 是啊，尊重民意 不可蔑視民意。作為一個即係我諗係電視王國啦，如果係咁樣嘅跌法，我諗佢都係傾力製作㗎啦。咁樣嘅跌法嚟講咧， 佢尋晚 佢應該好似加咗啲咩事後啊、事第啊，即係之類嗰啲。 琴晚係全台，即係你睇下佢圖片啊，你睇下《蘋果日報》嗰啲，即所有嘅人啊。全部的藝員放下去，都有些喜歡看明星那些，一打來看都會覺得哎呀有明星播這樣的了，都是 有歌星好像 都令到超過30萬的觀眾流失。其實這個對於無線來說，對於一間上市公司來說，那個股票應該跌的，你明白嗎？即都應該覺得他是否應該去到高峰，現在向底下跌緊，而且跌得很快呢？你個投資者會這樣想的。當然現在他一台獨大，沒有競爭對手， 都沒有選擇。 你試想像一下，昨晚一直坐定定在家看電視那班上了年紀沒有其他娛樂的五十幾歲以上，好像我們這些這樣上了年紀的百無聊賴攤在沙發上，你說關機不看，哇做什麼你哇！你搞咩你？熄機唔睇， 佢扮下叻， 佢扮叻啊？ 系啊， 吓， 系啊，有冇人跪翻屋企啊？ 大斌，你扮下叻啊？ 有冇人跪翻屋企啊？ 你咩啊？ 我哋好專業嘅，你唔可以入嚟遮住個鏡頭噶嘛？ 哦， 只可以跪住， 你知 躝入嚟。 你知唔知我幾驚啊？我爭啲要起身同你一齊，你知唔知啊？哇！即係 我中咗，我今朝最威啊！ 擔當唔起啊！你點威啊？ 今朝 你巴閉啊！ 小班咧， 佢話十幾點噶不嬲都講， 唔係我今朝話十八，我今朝就話27。因為點解有個 formula 計嘅？但係小班嘅人咧就比較 樂觀。 佢樂觀嘅意思咧，佢係一個以為民主派大曬嗰啲人， 即係佢冇睇政治現實。 好啊，第一咧就四六。嗱，唔係條數一計，因為我讀過統計學。 咩四六啊？ 嗱，佢話民主派同建制派選舉四六，但我而家已經唔係㗎啦。 係六四啊？咩四六啊？民主派同建制派啊嘛。 建制行先嘅，我哋反對派係冇嘅，真正反對派一人冚部啲嘅。 OK OK， 即係我哋冇諗住執政㗎嘛。OK， 好係 嗱。其實第一不是四六，我同阿 已經唔係啦，五波啦。 我就話五，佢又堅持係五，佢又話五點五。嗱，其實應該五， 最多五點五、四點五頂曬。 咁佢就今朝計咧五點五，即係阿富哥講就嗱，咁好容易計啫。你有八百部機，其實八百部機係好科學嘅。嗱，我哋要承認統計學嘅。 你當 誒，如果唔承認統計學咧，就乜嘢都唔使做噶啦。你永遠數唔到人頭噶嘛，即係你一定要誤差就。上落幾多嘅啫？睇下睇下好嘅統計，好嘅民調，嗰誤差咪少啲咯。你做得唔好嘅，咪誤差不大啲咯。嗱，咁嗰八百個好簡單嘅，你就將佢分開。阿富咧就係要500、300咁啦。 即係民主派、建制派。 係啦，係啦。咁我就唔係嘅。我如果我計咧，我就會450啦。收尾大家話450、350咁啦。嗱，450裏邊所謂泛民主派咧，所謂投泛民主派啲票啲人咧。不是個個跟你玩這一局的嘛，你問這一局不是，即是老實說，有些人覺得無聊，有些人覺得沒用，有些人覺得我要看電視， 沒用的多， 不是，也有些人覺得要看電視， 但老實實， 家裡也有老人家看電視。 我現在先解釋這個家庭，昨晚的情況真的很不堪的，很不堪入目的，我去按過去看了20秒， 我真的難看是吧？ 很難看 的，你對不起。你 又 係你唔係睇電視啊？你唔 fair 㗎， 我係 bias， 你唔 fair 㗎，因為你平時有冇睇先？ 我唔睇嘅。 咪係咯，咁你平時唔睇？ 我廿年唔睇電視。 阿哥，咁你平時唔睇，你冇可能琴晚會睇㗎啦。 唔係，我想你做節目咧，寫文章咧都要望下。 咁所以你唔可以統計在內嘅。 我唔啱 嘅，係啱。你係我哋要 我係 bias sample， 將佢擺埋邊，抌落垃圾桶嘅。呢啲係 contaminated 嘅。OK， 要剔咗。 污染咗啊！ 污染咗㗎啦。咁你咁計啦，450。我只是計到呢，我其實計到的，如果不是阿富那麼樂觀的話呢，他還要計埋呢投民建聯的人的票呢，有些人都熄機的，我說這個就幾難。 OK， 我跟他說他不信。 OK， 那當然不要絕對的。OK， 那如果你用這個科學邏輯去計呢，那350人裡面，那450人裡面呢，你最多我計呢是一半人響應你的。 OK， 那一半人即是275。275人就熄機的，275人裏面其實就要將它除2，即

人家要看看你阿力怎麼死法，但我覺得怎樣呢，所以就去到昨天去到29了，29，所以我就很準了，平均29，最高殺1.5，29減27.5，差1.5，我算厲害了，好了，現在輪到你，你說統計是很科學的，我這點我想挑戰他，你現在800人就800個家庭，對嗎？這是一個sampling， 800個家庭裡面操控遙控器的人是誰，用遙控器話事的人是誰，看你什麼家庭，當然是老爸老母，有些是女人有些是男人，老爸老母，我當是老爸老母，我當是老爸老母，上了年紀的老爸老母要看台慶， 不出奇怪，50多歲看台慶看了很多年，慣性，40多歲，45年，我忘記了，是不是等於一家四口都看著電視？那就說了，當然不是，什麼都說了，所以這個調查，如果要拿互聯網、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的因素下去，我覺得這個調查應該減半的。 其實現在你還有老人家，我當然不是，我譬如說現在我都核心家庭，現在不是的，現在很慘的，現在三代同堂都行，我當有啊，如果三代同堂，你平均一個家庭有多少人看，他有沒有講清楚，三代同堂起碼一輩人看，三代同堂我當有六個人，一輩人看，有三個人看，你不可以當有六個，當一半，我們當一半，你不可以當四個，所以你說除一半就對，那兩個小孩可能就躲起來了。 但亦都有些人一家人坐在那裡看，所以今天這個調查，如果要科學一點的話，就要將這個因素加上去。其實現在不是的，其實現在根本這種調查已經不科學了，已經是歐的了，估的而已。你今時今日，不過沒辦法，你一定要接受這種，否則我們永遠調查不到。 但要加factor，我經常說要加factor。其實single只是靠黑盒，今時今日已經脫節了，你應該再要做 現在娛樂個人化，就一家五口一家四口一家六口坐在梳化，一齊看電視，電視來的嘛，一個銀幕來的嘛，所以其實這個就不準確的，但你說如果二十昨天都去到二十九，即是沒辦法的了，始終都是一台獨大的因素，因為你沒有其他選擇給那些需要看電視的人看，我昨天跟黃國雄說，你說那些人到晚上做完事回去，半條人命死下死下，躺在梳化上，你說叫他不要看電視，他做什麼好呢？那兩個小時百無聊賴做什麼？ 唯有是看電視，我不看電視的時候，我不看無線，我看亞視嗎？那不是像我這樣把電視當電腦博電視，在電腦看很多東西嘛，是吧？現在很容易的嘛，把電視博電腦那裡，你的娛樂可以國際化，但不是每個家庭懂得做這件事嘛。 所以昨天的運動令到無線跌了五點收市，我認為是成功的。我個人亦都是對於無線來說，我不知道大班怎麼看，無線的股價可能照常理應該受壓，不會受壓的，但是因為一台獨大，這個問題是壟斷性的，當你的生意做生意為何有競爭法，為什麼？ 當你壟斷的時候你就操控市場，你就是一個市場佔有者，所以梁振英是不對的。我告訴你為什麼梁振英不對，問題就是你現在的問題不是考慮市場，他說考慮市場競爭，他完全倒轉，現在應該香港以一個700萬人的城市其實可以容納超過10個台，最少。 你看美國的城市，我不知道，你看美國的城市，美國一個你不要說美國，我不熟啦，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叫做多倫多，幾百萬人，你幾百萬人有多少個電視台，很簡單，問題就是說你怕他死，有他死，當你有壟斷、有市場主導、有市場佔有的時候，你就要打敗他，你就要打敗這隻怪獸。你Regulator的角色是這樣解的，Regulator的角色就不是 阻礙人家競爭，是鼓勵人家競爭，做Regulator就做這件事，這個by definition，而不是說我的判斷只有三間，兩間就是兩間，沒有意思，不是Regulator就做這件事，分別就是這裡。那我講一點，台慶，我自己不是很懂統計，亦都是絕對門外漢，但是我自己感覺上就是 如果我們是跟別人叫得陣的話，是叫人識機，是不好看的話，我會承認這個平台，即是這個是我們叫陣的平台。所以我自己在昨天，我其實心裏面我是想了一件事，想很久的。如果昨天的收視率是沒有跌的話，或者沒有跌一兩點，跌一兩點 跌到能夠有30萬人，約30萬人識機，我是很感恩的。我覺得那30萬人是響應了一個呼籲，跟30萬人上街是等同的。你上街還是大家走走吧，但是你能夠拒絕一個電視的挑釁，一個台慶這麼大的節目來說，我自己是很感恩的。30萬人能夠識機，等於30萬人聽了呼籲上街。在這件事上， 一直都是有想的，我覺得如果昨天的收視率是沒有跌的話，我就會跟大班哥說，我覺得在這裏我們的價值是沒有，我就會再，我會是這樣想，如果今天很開心知道是跌了5點的話， 我不會挑戰800點的平台，怎樣計算，因為我是漏你抽在這個平台之上，我是願打服輸，但如果是沒有跌的話，我會消失的，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價值。你覺得是呼籲不到？呼籲不到，我覺得很傷感。那我先說，如果這個鼓勵我覺得對D100外面的員工，以及所有我們經過手機傳出去訊息的人，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當然在這個鼓勵之下，如果大班哥容許的話，還會出現一陣，如果不是，我覺得是沒有價值的，我自己是這樣想的，我們在這裏說什麼，說完來說，大家覺得是傻的，我會是這樣去自我評價。好了，大班，你回應一下。 第一我對黃國彤很滿意，因為經常都說好像你這裏做過客，我會做一陣，我暫時在這裏做，我先做住，現在新仇舊恨一起說出來，這個叫 long term commitment， 你入了和平飯店你出不了去，我覺得有一天你會說我以前有個朋友黃國彤，如果你有什麼做了壞事就是這樣了，第二件事你又真是 自大，關我們什麼事，這樣說我們都要謙虛一點，我們真的有份，大家有個響應鼓勵，不是只有我們認，絕對不是，這個是覺得自我評估的價值，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覺得等同30萬人上街的。 我是很感恩的，第一你就不要認領，不要當了全部，因為你功勞，如果今天沒有跌的，你也不用引咎，今天跌了，你也不需要自滿，我分享，我沒有自滿，你就不要說，因為你的關係，我絕對沒有說這句後面一句，你加上去的，你說得好像那麼上下，你說你沒有影響力，證明你有影響力，所以你不走，不是影響力，我覺得是這麼多人，我都傳了很多 訊息出來的，那晚我傳了很多，但是大家覆回來說就給一個手指，或者給一個手指供你，或者OK，或者We do it，很簡單一句，thank 這個不是正義，這個不是無聊，不會是這樣想，我覺得是一個對外員工很大的鼓勵。我覺得有一點一定要分析一下才知道，為什麼你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推不到他的收視，這個結果我認為是預見了，是對的，預料是這樣的。第一，剛才大班分析過，無線一台獨大，我也說，你攤在沙發上，我沒得選，我看什麼，難道就關掉他就算嗎？ 找什麼來聽，找什麼來看，我那晚不想用什麼都不想，我就要看的了。第二，無論如何，無線是有一班基本的擁躉的，四十多年，中毒的。統計就說它是25點是基本擁躉，25點是基本擁躉。即是換句話來說，播雪花都幾乎25點。你現在加了4.5大把而已，是吧？ 大概是20多萬人，就是這樣，現在香港說有700萬人裏面有180萬人看，都不過200萬，香港有700萬人，我們都要，我覺得這個調查我覺得差強人意，都是準確的，誤差不是太大的，我要接受誤差不是太大的，你700萬人已經包了你剛才說的那些 娛樂個人化的人看的已經包了，其實你這樣看完之後不看的比例多過看的，所以180萬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有大約就是這180萬，即是200萬人是留在家裡看電視的，沒得選擇的，是沒得，因為沒得選擇，所以才有180萬人看他昨天這個垃圾show，垃圾都很重要，而且你看看那種宣傳，你要記住在我們來說呢， negative campaign， 你的就是negative的news都是news，是campaign，news是bad news，你經常教書教這件事的，我們教no news is good news的，不是的，你就算，如果說宣傳，bad news是also good news，起碼有人關注這個節目，不看的可能都記得，今天台慶，快看一下怎麼衰法，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台慶的，你就起碼吸引了一個叫吳志森的人看了20秒，但有些人開了20秒之後，看了覺得挺好看的，大家知不出奇，我們不要笑那些人。 有些人是喜歡，沒有喜歡我看娛樂想笑，我一開始看見有一條這樣的人，看到陳百祥踢球，我就想死，看見他已經覺得過癮，一條這麼大肥佬，拿著波輪盡盡走下樓梯，我已經想死，都覺得過癮，肥肉就是肥肉，頓下頓下，下來就是這樣，我說有沒有搞錯，這個主角，我就馬上轉台了，不要搞我了。 所以這件事就可以告訴你，不要那麼囂張，但今天看到他繞回來的，我今早說過陳志雲的節目到他繞的，其實囂張是囂張，但有繞的成分的，為什麼兩個成分，一 他以前不是說到他不靠TVB賺錢，因為你做一個show的，今天你打爛我飯碗，即是博同情，即是說你人不要怪我了，我賺錢的，你不要打爛我飯碗，如果TVB倒閉了，我沒得撈的，當然 其實有意思，第一他就在那裡兜，兜的意思就是說，我今早說了，阻人賺錢就是最大惡極的，就是博師奶同情，就是說我愛我僱主，我賺錢的地方，天經地義，但與此同時亦都是有事實的， 沒有TVB 鬼識這裡 這傢伙嗎?他不是拿著TVB去認什麼認物呢?他哪有今天啦?就這樣說,你不是明星誰理你這麼壞樣子? 老實說他真的賤了，你明白嗎？問題是他有多少真的，他真的靠TVB賺錢，不過不是在TVB賺錢，拿著TVB的名字出來賺，再加上現在這個人做老闆，你知道最近做的show，又飲又食又旅遊那個是包拍的，自己的嘛，賣給他的嘛，賣給TVB的嘛，收成千萬的，OK？ 所以他有多少少都是真的，不過他那個撥是24K金的，你不要打爛我的撥，打不爛的，其實打不爛的金的，跌落地一坑一聲的，我不會接受這些，另外一件事他也說他沒有接觸過陳國強，我們沒有接觸過他，看到他繞，都沒那麼氣焰，其實死定的，因為已經被人勸戒過，告戒過。 即是說李慧第一沒有那麼盡，第二件事亦都不好，你明白嗎？只是提個老闆，雖然是你的老闆，你是李慧的老闆，但不過你不要提，因為我們上市公司主席，他始終都要對TVB負責任，股東來的，對TVB的股東負責任，郭強可能都是拍車仔，請他背後還有金主，大家明白就行了。喂，那位大班，我們不如就找個學者出來，都有些研究一下這個電視，當然中建華你好，你好，謝陶傑偉，好，你怎麼看呢？跌了大概五點左右，如果有人說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推不倒，我們的公民社會的力量很差，有人說不是五點很厲害了，你拜邊樣？ 即是一年之間跌了大概5點左右，如果有人說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推不倒，我們的公民社會的力量很差，有人說不是5點很厲害了，你拜邊樣？即是一年之間跌了5點，幅度其實大，當然啦，他說現在的計法和去年不同了，但不同了，其實今年叫計那個有那個部機的人就多了，去年600多戶，今年到800戶，多了兩成多，變了今年的準確性是高一點的，所以其實跌了17%都是一個相當之可觀的數字，還有 看看中午公佈的數據，他開始就31,但接著已經跌到29,跌破3,一直說都說希望保持不到3,現在跌破3,我覺得這個值得警惕，真的很簡單。他的平均29,即是說有時間是更低的，他最高是31,可能是彈一二三一點就罷了，這樣跌下去都不頂，是吧？這個可能說，總之我們看平均數，平均數真的低到一個 比較年很明顯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滑落，可以這麼說。還有再加上你有這麼多新聞和TVB本身也力挽狂瀾都救不到，其實跌得的幅度是大的。大的，事實上是大的，我覺得。如果今天恐怖數字沒錯，是大的。我同意鍾教授說的。 你覺得是不是有些江河日下的感覺？還是他都是有些爛船都有三根釘，現在計算過數據說他基本盤都25點了，無論如何都動搖不到了。你怎麼看呢？ 這個是一個整個大環境的問題，你香港其實你夜晚打電視，如果真的要開電視看著電視送飯的話，你有什麼選擇呢？選擇是少的，一般機器。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是一個沒有錢訂，有線電視，沒有錢訂的收費電視，那你就焗住兩個台是基本上可以選擇的很少，所以他 我想反映的情況就是基本上現在看電視的人確實是少了，這個是大趨勢來的 再加上TVB過去一段幾年時間 都有不斷有很多負面批評，一些質素的問題，今年收費電視的電視化為這件事亦都令到公眾有更加大的動機去就著昨天台慶這件事表一表態，所以幾個因素加起來是會有影響的。其實昨天證明了這個campaign，所謂negative campaign的人熄燈台慶是算有那個effect的，有作用，一定有影響，影響有多大我不知道，可能沒有這個campaign可能都會跌一兩點，因為整體來說看電視的人是少了的。 但是有這個campaign，我相信令到他的跌幅比想像比一般正常大，一年之間跌了5-6%是很大的數字，很厲害的事。但我還有一個分析，現在一個家庭裡面，我跟大班談，拿著遙控器的話事那個人應該是上了年紀的爸爸媽媽，甚至阿婆阿公都不頂，阿嫲阿爺都不頂。 年輕的那班小孩十多二十歲的基本上不會坐在沙發一起看電視現在娛樂個人化大家拿著平板拿著智能電話或者上網自己看自己的東西所以以前計八百個家庭六百個家庭就等於多少人數去看電視是不是今天都應該打一個折扣下去然後才合理呢 如果從學理角度有800戶這個數字有很多人說很少但如果以整體來計800戶真的不是低 但是坑800戶裡面一個這麼多家庭成員是不是每個都會坐定定看電視呢這一點是不是要坑我所知照計每一個有機的人他在看電視的時候他要入那些看電視的人的年歲的資料進去是呀這麼嚴重但是實際上很多時候進去一次之後就不多理就是咯入一次可能很多時候都是 有一定進一步的偏差這個是真的做這些事情越來越偏差所以以前用黑盒計就誤差就低的當我七十年代大家看電視撈飯的時候但今時今日就如果單單靠黑盒就不準確的其實應該加上一個方式應該再加多一個抽樣調查就比較準確一點所以亞視就另外找港大民主黨做多一次加上香港有幾千萬人可能會但不怕長此下去你覺得沒有新的牌照或者即使將來 所謂奇妙電視和歐大家出來之後那個壟斷局面都不會打破現在看要打破這個壟斷局面不是短時間可以見到因為事實上奇妙電視以至Now都好他們似乎那個第一他不是大電波不是劇集為主導你要裝盒子可以收到 你說得對這個也反映了一個問題整體看電視的人是少了但是看電視的人都是大部份在他們也是一個要面對的事實好喂多謝你還有嗎還有問一句我由頭到尾換過去我想問正說大班他們都是說我們香港看電視的人越來越少可能只是佔200萬人如果我們有真的好的電視節目出來的話其他那500萬或600萬人會不會重新投回去看電視這個行列裡面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 當然有其實我會覺得我們要考慮有幾個因素第一就是香港當然現在娛樂有很多選擇但是香港出到街或去到各個超級場所人都是多變成我覺得現在的趨勢就是每個人回到自己家裡都好他自己房裡面有部電腦甚至有部電視電腦也有電視卡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是 尋求一些資訊以至娛樂的渠道個人化的第二人口會老化外國經驗隨著人口老化年紀大了人們對電視的依賴又會回頭高一點給他做事的時候我覺得這兩個因素都是未來考慮未來二十年香港電視發展的時候應該考慮的因素是 多謝你,鍾主任 鍾建華是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但是明愛那件事接受他访问的时候我很嚣张才引起人注意我做戏的嚣张不是表示你去侮辱人嚣张是一回事自己认叻认串没有紧要这个是你的卖点有什么所谓但是你不是找个嚣张和找个串去侮辱人你不是说拔掉电线你不拔掉 你是混蛋的,後面那句就是這樣 因为无线承诺了如果收视过30点就会捐300万出来就给不知道给6、7个还是8、9个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明爱榜上有名这个电邮就被人公开了然后公开了之后他们里面有些职员也反扑如果收视跌到多少我就愿意捐1万元出来今天的总裁 杨明章神父说 杨明章神父说明爱是一个开放的机构 有同事收到无线传来捐助社福机构的讯息 早会上当茶余饭后的题目笑谈一下 如果同事对此事认真或不认真 事件本身仍是笑谈 犯不着每事上纲上线处理 明爱管理层会一如既往支持员工尽心尽力突破争执继续服务社群明爱发言人说对无线因台庆捐款一事并无进一步回应即是怎样你看完杨明章这位总裁杨明章总裁这一段笑谈之后你觉得他这个是不是笑一下就可以解决到别人的疑问呢不是很简单 当你是说整个笑谈的基准是因为明爱机构对外很多承担然后觉得这些是个笑谈一个承担或者对外面很多的承担并不是表示你可以将很基本上的一个价值观是置诸笑谈一事去解决的不可以将承担我承担很多东西 我有大承擔,我養家活兒,各方面來說,我正話問候你家全家的話,笑談你而已。我亦都看到我們藍組一個報道,明愛就,那個其實是director來的, 好像說什麼社會服務部之類的有個名字另外他們確認了短訊但是說確認是真的說那些員工不是在壓力之下因為我沒有給任何壓力他去看電視如果你覺得是一個不是一個呼籲來說那你做什麼短訊 其實要說一件事,作為慈善機構 如果TVB說捐錢 有人說300萬不是很多錢 最多捐幾十萬給你明愛,我不同意的 任何一個慈善機構 尤其是靠捐款去支持營運而服務有需要人士 一元都不嫌少 一元都是多,一元都不是少 但是當你收到一筆 當有人說要捐錢給你,有附帶條件的時候 而這個附帶條件是涉及社會上一些很爭議性的問題 要你去endorse,要你去take side,要去背書的 這個慈善機構就不應該接受就不要理會那是一千萬一億好 就不是說錢多或少而是公義站在哪裡他現在不單止接受你還要背書還要呼籲他們員工去看確保超過30點而令到那個這個叫有條件的捐款而這個有條件的捐款涉及公眾利益的不論公眾利益是是或錯對或錯 作為一個慈善機構、宗教機構、明愛有品牌、有歷史、有往績支持的機構是不應該牽涉進去的就應該說我們多謝你對本會的如果我是主持的多謝貴機構對本會的愛援和支持 我們都希望你這個campaign是成功的 可以令到很多機構都可以受惠這300萬捐款 但我們不可以,我還要問多一句 我們對TVB未必公道 TVB有沒有這樣的附帶條件 可能沒有,自動獻身而已 可能TVB會有一句,希望多些人收看這個節目 達到30點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行善了 可能有一句這樣的東西但問題是你作為慈善機構 你這個明愛,你說是開會討論過 笑談,我不理你笑著或哭著 如果認為這300萬捐款,我們應該育成它 我們可以鼓勵多些人看電視達到作為捐款的一個符合這個條件 從而受惠 就算你的動機是多麼高貴 即是黃國棠經常說多麼low-bo 都不對的就這麼簡單這是很簡單不需要讀聖經 又不需要讀神學 跟聖經無關 不是,我知道這是神父 基本道德他不是飽讀詩書他是飽讀聖經我覺得他這個說法是很不負責任的 你的director發過電郵有個電郵在報紙上賣了 是一個很正式的電郵是一個呼籲 你當一個director、一個部長或者一個負責人 在網上向所有員工發出呼籲 你說是一個笑談 我下次見到你這些電郵,我是否可以當笑談處理 我是否可以neglect他 最不好的就是古惑仔你做完之後嘿嘿嘿這些叫古惑仔這樣說笑不行嗎做一個宗教領袖他也是一個領袖領袖來的楊明章你 不可以用古惑仔的做法說笑而已誰跟你說笑而已現在誰跟你說笑而已我覺得這個聲明是將整個明愛你是shift the focus你是將焦點去了其他地方我們服務都很多我做很多件好事但我做一件壞事我都是死就死的 是應該死就死的我自己覺得是面對一個爭議的事項就像阿森你昨天說了幾次四個做法我會再說的這件事這四個做法我自己就簡單認為是第一個做法就是助紂為虐第二個做法就是袖手旁觀 第三個做法就是仗義執言出來說第四個做法就是揭竿起義來了還有一件事我看但你對一個爭議事項你是採取了第一個做法你看今天的左報很簡單的他們剔了他有立場的他就認為應該大家都開電視慶台慶我接受這個立場 你如果作為一個宗教領袖我們經常都說不過天主教不可以跟佛教比出家人不打狂語你說這麼多廢話就開玩笑你可以說可以跟佛教比直接出來說一件事我是支持的支持你們這些人是無聊的大家要谷看電視是一種自由你不可以叫人認識電視機也我也不會叫人開電視機可以直斥其非的接著認為TVB現在說拿300萬出來我覺得這是好事來的 我們明愛仍然接受你看看電郵的原文中有一件事我很不喜歡你平時你明愛作為一個機構你就應該光明正大為什麼傳媒包括我們在內找你回應你不肯回應要書面回應你不懂得說話嗎你沒有表達能力你沒有表達能力怎樣去做牧民怎樣可以令人上耶穌你怎樣說道理怎樣站在一個聖壇上面紅遍滔滔你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迴避而已對無線因台慶捐款一事並無進一步回應就是這樣你不就叫鬼鼠給所有的員工 叫這個Surface Unit and Staff To watch the TV program tonight 即是說要看現在TVB會捐300萬出來給社福機構包括明愛本身如果收視率能夠去到30點很清楚的這是一個呼籲即是我們大家鞠躬明愛無疑是對社會服務是 不遺餘力,是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如果你做了電郵,作出一個不義的呼籲的話 另外最差的事情我覺得做人做錯沒有緊要反而你後面的步驟最重要我現在覺得這樣鬼鬼祟祟我還擔心有台底交易會不會說無線說明愛籌款我幫你搞籌款之夜作為一個條件就可以了你越不出來說話就越多陰謀論 應該發言的楊明章他是總裁現在是六點鐘了阿森我給你一碗吉不是問你拿東西叫你吃的今天要說一聲王國彤進步了真的開始可以我都不需要進來為什麼昨天有些人上Facebook你知道我們Facebook很多事很厲害是非鬥來的大班 我想聽王國彤說話你就炸亂歌病你又等聽不到說我就回他怎麼回他這個是妹來的我怎麼回他呢很簡單 我說這個是D100的talk show We are not RTHK 沒有人一人一句的要爭講話的王國彤今天講話講到我都入不了那些人可不可以又寫昨天那位Cotem你可不可以又寫個email來王國彤我有時想聽大班講話為什麼你不讓他插進來都可以 你寫得隨便吧他已經掌握了他現在掌握了王國彤他只要要說話要出聲了要爭取的因為我們都不是RTHK不是一人講一句的節目今早我上去第三台英文台的那個 所以不是進步了怎樣他進步了他一直在進步他進入了狀態了他知道遊戲規則怎樣玩我們也希望聽D100的聽眾其實我指桑麻華的行莊舞劍志在沛公你聽D100你要懂得聽你不可以用聽香港電台的心態你聽D100或者聽陳志雲的心態你聽D100

已经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fe.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票最好用现金啦！ 爆啊爆啊爆！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中央的官员呢就已经好像拿着圣旨下来，就已经全部定晒调啊，定晒框架，甚至可能呢就说第日个选举呢是会很不民主啊。 我想最重要都是中央在法律意见给了个看法，所以我觉得李飞进入所谓来香港来咨询啊表达的意见或者他的看法呢，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所谓市民直接所关注的到底是选举行政长官有筛选还是没有筛选啊，功能组别是存在还是扩大啊，这些我不觉得李飞主任作为的法律即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会出来问我们这些问题。 我老实跟大家讲，捉襟见肘的，我们都是要多管齐下，要多管齐下。有部分大家在社会上叫做插针式的发展计划呢，我们又不能够完全没有。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黄国同。 好啦，大班咧就话想讲多样嘢咧，佢就走啦。 因为我可以，我而家好安心啊，黄国同，即系而家坐呢个位咧，就心庆得人。咁我唔使由朝到晚牙住个麦啊嘛。D 一百嘅精神就系 要抢麦， 边个 得闲边个做，边 个做边个唔得闲大班做。你记住，咁而家既然唔使我， 真系好正嘅啫。我觉得呢句边个 唔得闲咪大班做咯，简单嘅。 好正嘅真系， 倒垃圾都系嘅，冇所谓嘅。 我未见过， 咁啊，因为有人做，你未见过，我礼拜六有事翻。 等我下次见下就知道好唔得闲啦。 有时上螺丝啊，整嘢啦，我整噶啦。边个得闲咧就边， 边 个 做 边个做， 边个唔得闲，冇人做就大班做， 或者揾 Morris 做都得。 OK， 你想讲？想講就易小玲， 其實我想講個易小玲呢單嘢嘅啦。菲律賓事件咧，引起香港人敵氣同仇啦。我哋大家都好支持。 嗰個讀啊讀個慨字， 敵氣同慨， 唔係同仇敵慨，或者係敵慨同仇嘅讀慨字。樹心邊一個氣字 ？OK OK， 唔好意思啊， 緊要嘅我哋冇所謂。 我就即 係人哋知我講乜就得噶啦。 費事一路唔係費事一路錯落去，即係咁樣。 我哋要有錯必認。係，我又唔係689。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唔係600，我係70000+。 OK OK， 我知你七萬。 繼續。 七萬幾票位？ 我知。 繼續。 70000+真係好犀利嘅。 好犀利啊！ 票王 嚟咯，真係想當年。 嗱咁。即是这件事已经是众人之事的。我们不停批评这个特区政府黑箱作业，包括在这个人质事件上面都是。即是好像去跟这个菲律宾总统见面，如果不是人家讲出来的时候呢，我想说什么易小玲听或者其他人听，就说我们批评梁振英呢，他见这个总统 他就說尊重大家會議保密。 他就不會說,也上了沒有拍到,但人家接著就立刻發布所有消息。 你每天都要做的，這是最痛苦的，不只是養的問題，是最痛苦的，全身都有事，不能鞋帶也綁不到，即使是綁鞋帶也綁不到，開鎖也開不到，不需要說那樣，其實不如也做不到，手的那個movement沒有了，那個mechanics不行，這句話很深印象，很簡單的，我們這一輩全力支持的，你想想我們當年DBC年代， 傅安排好了跟他們去聖彼得堡，上一次APEC會議，聖彼得堡，應該是海參崴，上次對上一次聖彼得堡準備去抗議示威，但有人阻撓，包括特區政府，就我們搞定了，你不要搞事，不要跟DBC或者跟鄭家富搞事，差點影響大局，他們沒有去到，錯過了機會，這個不用說了。 其實對易小玲我們寄於無限同情，我們不想說多一句話，但是聲音巨都不敢說，但真的不要被人唆擺，要公道，出來告訴別人，說了這麼多錢，沒有說的，多都不多，就算他立即給了一千萬，我們都認為應該的，應份的，因為毀了他很多東西，不要說他沒有一千萬給你，我們大家知道，因為最多給了一百萬，為什麼不說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告他，聽人罵罵，你說了就會影響他們去追索什麼，沒有這些東西的，一定要公開透明，但我們很開心 他有機會去台灣做手術，起碼有希望，我們支持他的，希望他早日康復。 但689這個梁振英， 你看看在過去三年裡面 有沒有一句說話提過易小玲三個字， 他竟然夠膽這次又抽水， 這是賤人來的，不要在這些可憐的人身上鬧政治本錢， 這是最可恥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不吐不快， 一定要說的。 如果其他人不允許他，其他人無論如何，我希望他拿到一筆賠償，即是找對醫生，不是賠償，一個恩恤，一個恩恤，我不覺得是應該用恩恤，你犯的錯，恩典，還有你不應該說是一個恩恤，不應該接受他，我不接受你講這句是恩恤，這是你起碼應該付的責任，最少，最少，最少的事情可以做。 而且too late嘛，come too late，come too small，咁真係too late啦，又遲又少啊，你明唔明啊？嗱，所以我哋要即係我哋要話俾易小玲聽，如果你識佢嘅咧，或者佢希望而家有聽我哋啦，將呢個信息轉達俾佢，唔好受人唆擺。而家有好多人抽佢水嘅，黐住啲人個個抽佢水嘅，但我哋就唔怕講真話。嗱，咁樣做係未免令人咧係有少少，總之感覺唔舒服都唔好，因為大家支持你噶嘛，係嘛？ 是要有交代的我們就準備跟湯家驊說話留湯家驊回來主要跟他說什麼呢主要是李飛李飛是基本法委員會的主任應該是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 他就會明天來香港訪問三天星期四至星期六現在就好像香港特區政府很大陣仗又說什麼配備G4 大家在這裡猜定調為2017年特首選舉定調提名委員會是怎樣全民提名公民提名是怎樣違反基本法等等我估計是說這些現在我們不猜他說什麼我們說發生了的事就是他會見所謂的各界人士會見所謂的各界人士但是呢 消息傳出來,未有廣泛跟各界人士見面 其中有兩個被點名會去見他,還是一起吃飯 就是一個叫做湯家驊,一個叫郭榮鏗 我們是法律界的代表 兩個都是法律界的 兩個剛剛去完北京回來 我們一定要指出這件事大律師公會去帶他們兩個去,說了會見 有關人士商討關於政改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這是follow up meeting 你可以這樣說,這是跟進會議 有人問曾鈺成 這次的安排好像見泛民,沒怎麼見 那些人我又不同情 那些恨不到你平衡,那些是恨見國家,恨到發燒 曾鈺成的回應是什麼呢? 你不能當湯家驊不是泛民的吧? 這個說法不公平,湯家驊都是泛民 這是曾鈺成的說法,湯家驊當然是泛民 但問題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是湯家驊和郭榮鏗呢? 湯大狀,你好 他邀請你的時候是怎麼說的他邀請我就說以我內會副主席的身份邀請我其他的人士就是邀請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以及法律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其他就差不多聽說是成百人的我說不是坐得近門口我都不知道你知道每次我跟領導人吃飯坐到門口他當然是扔東西你好少扔東西你沒有的從來沒試過我從來沒試過其實這是一個禮儀上的見面我亦都當他們通知我說邀請我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我已經即時問 為什麼不可以安排李飛跟我們民主派見面因為我覺得老實說李飛他們跟建制派見面我相信是很平常的也見到很多但我己所及其實沒有見過民主派的如果你是接下來的政改是需要大家尋求共識的話其實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掌握到跟民主派就算不見了你都見到一些代表 面對面見過下將來都有機會是坐下談我提出一個很強烈的要求但政府那邊的回覆就是說今次的行程很闖絕時間很緊張未必可以安排得到我也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次這麼急來見兩個律師會因為老實說兩個星期前我們才見過 大律師公會而已 大律師公會就是正正的大律師公會不是律師會但為什麼會突然間又會再來見我們呢如果有什麼說的話那時候不說呢我心裡想一層可能 不要那麼自大，可能不是見律師會，見了律師會就不可以不見我們，所以馬條聰就搭舊姜，都見了律師公會，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我又接著再想，為什麼他要見律師會呢？我相信可能跟律師會近期的立場是比較 令人關注比較保守，中立一點，你可以說得比較保守，尤其是會長，大家都是那一行，我就不是你客氣一點，不太方便批評他們，會不會這樣，會不會就譬如公民提名是否在憲制框架之下可以還是不可以，有些意見，不過我覺得這個後者的機會比較小，因為呢 他沒有可能在政改諮詢未開始之前就已經劃地為奴，我覺得他不是蠢的人。湯哥華，我想問，據你了解那百多人裡面是不是只有你們兩個，即是你和郭榮鏗是屬於泛民？我相信是，因為他真的有很多，例如行會、中聯辦的人會在這裡，政府官員會在這裡，區議會的代表會在這裡，還有社會各界，社會各界當然是商會的人，我相信泛民 有機會出席的可能性就不太高，那這個泛局百多人當然就不可以深入去談什麼問題，大家都是舉一杯禮儀上的見面。那些人名嘉賓名單據了解是誰提出來的，是特區政府自己提還是你提出來的？我相信應該是林鄭司長，因為她 他是東主，他可能會，我不知道他有什麼考慮，這次李飛來不多不少都是跟政制和法律有關，所以那兩個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就被邀請，可能就是這樣。 你譬如你在泛局那裏，雖然你說不知道是不是坐在門口，不知道，你有沒有打算或者有沒有準備 即是泛局裏面向李飛提任何的事情。我會有機會直接跟他講兩件事，第一我希望他多些來香港聆聽香港人對於真普選的強烈訴求，第二就是他何時或者盡快可不可以找個機會跟我們民主派的朋友大家坐下交換意見，我如果有機會我就會講這兩件事，但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這三日行程裏面是不是沒有任何一節 是會跟泛民或者某些團體見面，是沒有的。正如我說，我是有要求，但沒有答應。答覆就是說不行，很趕。他又沒有決絕說不行，他說我看看怎樣，相信都很困難，就是這樣的答覆。其實我在北京也有跟李飛吃飯，不過就完全沒有說任何事，也沒有任何跡象 說過其實我們吃完飯兩個星期之後我又來見你，沒有說過，沒有follow up，沒有follow up，沒有follow up meeting，沒有的，所以這次決定我相信是最近發生的，我也奇怪為什麼會最近又會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不可以等到諮詢開始之後呢，或者怎樣呢，我真的對不起，我真的猜不到。湯圓，我是黃國彤。 我絕對知道其實百多人來說是一個禮儀，所以去過飯局你都不會有很多機會去講到事情，每次來過有這樣的安排，我們就會請我們吃飯，有時就是全部立法會議員，有時就是各個不同的 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其實都不是第一次，這個是一個禮節上的事。我是屬於另一個會的，我自己想說，湯議員，我覺得我們的會主席曾經發表過一些比較保守的言論，但他發表的言論是絕對沒有諮詢過我們，我們所有的會員是 一些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很多同袍的立場絕對不是跟 我覺得你很客氣的因為你就說他沒有諮詢你比較保守但我當時聽到我是打了一個突因為他不是用保留或者保守那些字他是說很憤怒當時我自己的反應都挺激烈的不過我心裡想想大家都是同行他有他的意見我都尊重他我們的反應也很激烈的我們的弊律師樓和很多我們相識的行家也都是反應很激烈 覺得一定要說得很清楚他最多是以個人的立場而已是一些是沒有問過我們的反而我覺得我們法律界是真的可以代表法律界的話 就是Dennis Kok 因為郭議員是我們法律界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我們是投票選出來的所以在這方面我是覺得 湯議員和Dennis Kok的氣節方面 我絕對不會懷疑我在這方面 多謝你我們仍然爭取一個機會有一些真正的交流你說得很對我覺得郭榮鏗應該是隨便一個會都應該有份去我剛才一直打電話跟大律師公會聯絡我可不可以出席呢但聽說只是邀請執委大律師公會執委和律師會執委如果只是執委的話 我們就沒有機會出席了但是郭榮鏗的身份有少許不同因為他整個法律界那你見法律界為什麼不見他呢絕對是對當你去接觸湯議員當我覺得我聽到之後我覺得當你去接觸我們的大律師會和我們律師會的時候其實他們的反應一切東西是絕對沒有諮詢過最少律師會是沒有諮詢過我們的會員反而是我覺得 Dennis Kok 是我們法律界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如果你是要問的話 你為什麼不去問 Dennis 不去見郭榮鏗立法局議員他是代表我們法律界所以我覺得不要將律師會的聲音加諸於會員身上是沒有問過我們的我沒有給過Mandy 是代表我說話的所以郭榮鏗剛才立即出了封信給李飛先生亦都表明我們的立場也希望可以有機會見到他我們列出幾點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們不可以接受一個有篩選的普選方案希望大家了解亦都要提名的程序要符合民主程序 有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們認為公民提名是符合民主程序的亦都有廣泛代表性我們都希望他仔細考慮我們這方面的建議我希望是有機會再進一步討論我亦都希望業界若果星期五 律師會見了李飛先生之後有什麼立場的宣示我希望業界亦都表示這個宣示的立場未必代表整個法律界昌哥我想問你怎麼估計李飛這次來看樣子有些重要的事要說有人的說法是他要為政改定調 大家不要爭論了就是這麼多東西可能我們硬頸因為你如果這樣說其實郭特區政府一霸我都未開始諮詢你就說你不行他經常刮的了腫了他已經但都不可以刮得那麼明顯當街當下刮刮十七巴你看到那個YouTube的我希望他不會我希望他真的來聽意見但我相信絕對是有機會 是關乎45條的解釋是怎樣的那即是定調某程度上是不是呢例如有人說關於公民提名大家知道一早就出了很多九牛二虎之力說這件事是違反基本法譚慧珠說完文匯大公又說完大家都不聽李飛來就一拍桌子 違反基本法不用談了就搞定了但是這樣是不是有少許不太尊重特區政府的諮詢呢我覺得他從骨子裡都不太尊重了我想問你閣下的方案會不會譬如通過不同的渠道 見到他會直接提出來還是怎樣我想這次沒什麼機會的還有我也一再說得很清楚我上次上北京不是推銷的方案老實說北京要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我開記者知道會那一天他已經知道了當然當然看完我提出的方案我也一再解釋 我不是說這個方案是最好,我只是說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 如果有機會公民提名是為中央所接納的 我是舉國贊成,絕對沒有意義的 不過如果是有憲制上或者是法律上或者操作上的問題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不可以從其他角度去探討一下是不是同時間都可以達到目的呢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需要討論的 好,喂,我們暫時談到這裏先,多謝你,湯家驊,湯家驊就是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他是其中兩位,包括郭榮鏗,湯家驊就有份被點名,去跟李飛,副主任及副主任,他有兩個身份,一起有個飯局,湯家驊說這是一個禮節的安排,我相信是百多人。 百多人聊的什麼關鍵的就是他見不同的人的時候然後才會談到一些比較深入的東西但我自己覺得我對李飛在媒體上的印象他是一個相當果斷講話相當果斷的人我認為他來香港是為整個諮詢在特區政府開展諮詢之前定了一個調子什麼叫定調呢 就是講清楚給大家聽有些事情不能夠做的你們不要上創個心了例如公民提名是不能夠做的沒有的違反基本法的又例如提名委員會一定是要成立的提名委員會的成立的目的是真的要有篩選的但是他當然不用篩選這個字我覺得他就是這樣的定調特區政府就依著這個調子去做他的諮詢我認為第一階段的諮詢就是所謂沒有方案的諮詢貌似是會很開放將所有的東西放進去的 但到真正第階段的諮詢那些方案就會將李飛所說違反基本法的東西全部篩走了然後大家就在這個框裡面去追尋自己的所謂民主了我覺得就是這樣所以你問我的話我覺得對這些諮詢我是很絕望的很悲觀剛才湯大狀講了我們基本法第45條其實45條來講我讀一讀 比較大家會很大爭拗45條原則上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如果你純粹從文字上解釋你會覺得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這兩個一定是必殺的一定會在這兩方面落弱但是我們也要看在我們基本法39條我們也講得很清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有一個國際公約就是關於經濟、社會 以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就是在香港有關的規定繼續有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講的Universal Suffrage 什麼叫做普選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我們從頭到尾沒有人是違反好像除了黃毓民卿之外沒有人是違反是有提名委員會的只是提名委員會 怎樣是有廣泛的代表性以及怎樣按民主程序產生候選人這個也是有篇我所說的非必要非不可少有這樣的文章出來的一個理由<笑>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回來我們都會找陳建文陳建文在電話上不如跟他聊聊先陳建文你好陳先生好你好阿森還有黃國彤在這裡想請教一下李飛李飛大家見過他在電視上見到他都是一個相當精明的人很果斷的人突然間這個時間說來香港幾天 就見各界當然不會找你去談你猜的東龍同一樣在這裡猜他來做什麼呢他是不是為這個2017這個方案定個調子在特區政府正式展開諮詢之前就講清楚什麼行不行是不是這樣呢你認為 我想都一定是為這個政改問題的都沒什麼需要懷疑這件事的了就如果你說純粹向各界溝通應該有很多其他人會代去做這個工作的所以我比較相信多數都是下來是想帶一個訊息下來的去談這個政改問題這個可能性其實都是屬於我的 例如我們現在估計譬如他可能臨走之前他的記者會他就會講公民提名如何違反基本法選舉委員會變提名委員會應該用什麼方向就不能用全港300萬的選民做一個提名委員會等等可能講這些譬如說特首的候選人就不能超過多少個如果超過多少個我們就會造成什麼混亂之類我想就是講這些 如果是講到框架是窄到的地步你根本都已經沒有什麼可能性去發展出一個真的普選方案的話我相信會有很大的社會反彈我想如果這樣的情況下變成後面的諮詢都沒有什麼特別意義了因為我們要爭取的是符合國際標準如果框架細到的地步窄到的地步根本討論不到你很難再參與政府的諮詢我想只能夠民間按照我們自己要做的就去做我們繼續我們的商討我們的全民投票將我們的意願表達出來看看到時去中央 就有什麼打算但如果框架不是窄到這樣的話當然也不需要一定要去到這麼決裂的情況所以我都是要很觀察接下來這兩天究竟他會怎樣出來說會不會說公民提名是完全排走第二件事就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是不是要完全要按照那個 四大板塊委員會根本就不是參照按照已經變成按照一定要四屆都有些人提名等等比以前更加進一步的門檻這些就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因為講到這樣的地步你有很多事情都討論不到反而公民提名這件事情本身我們不是原則上覺得沒有了這件事就不可以討論我們不是這樣但問題是剛剛政改開始的時候根本就不應該去到的地步 連這件事都排除討論之列我覺得就是我們大家都是wait and see放眼看他怎樣去民調但在這樣大的氣氛下都不太好我也不樂觀但陳建明有一個說法如果他真的提了一些很保守的限制的話 佔中要提早了被迫提早了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事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不是什麼叫被迫提早有這種壓力出來的人們會覺得失望了根本不可能在這次裡面會做到一個符合國際標準你們說爭取國際標準這個框架你都做不到了一定會有人會有很大壓力給我們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按照我們的步伐商討全民投票 接著交給政黨再去對話談判在不可能的情況下尋找出一個可能性出來這就是我們希望的步伐但我們會面對著很大的壓力社會會不會有這樣的耐性我感覺到我怕我這個觀察不是很準確譬如部分的泛民在2017的方案裡面似乎那條底線就是說怎樣都好你令到泛民可以入閘就可以了 我記得張志剛行政會議成員在報紙也有寫泛民入閘都可以考慮不過不要想他一定要選到你入閘而不能選到都可以考慮你覺得那條線去到入閘 做什麼 我不知道<笑> 那條線去到那裡畫到那裡的話不是很好笑的你讓他入閘他就有機會會贏的不可能會有一個選舉制度你只讓他入閘但其實是完全沒有機會我不知道他怎樣不是一個真正的選舉來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讓泛民進去之後他還是有真正的競爭性是可能會贏才有意義第二件事就是他入閘的過程不是說中央這次我恩典你讓你入閘 下次我就不讓你這樣的複式入閘都沒有意義一定是制度設計本身是令到這些力量自己可以通過自己的方法去進入去而不會讓某一種力量可以掌管著我這次讓你入下次不讓你入這樣才是一個符合到國際標準的制度設計泛民入不入去是有意義的因為這個是顯示到是否真的能夠讓不同政見人去參與這個選舉這個國際標準說得很清楚的但是他入的方式仍然是很重要的是陰點還是制度用去自己爭取進去入了之後是否真的有可能會贏出這些都是很重要我們要看的沒錯所以是制度的問題 就不是只是你入不入都閘的問題不是說今次入到我入不入我比你入你就不比你入不入我這次總共其實控制了程序了我超過一半人在我手裏面我這次喜歡你們都挺乖我讓你競爭一下下次覺得你不乖不讓你競爭這樣不行的這樣不是一個制度因為今次被何俊仁進去但是余若薇就不用旨意了又不行的又不可以這樣的他們兩個自己爭要不就爭完之後進去那是另一個問題是不是初選如果這個是一個 不是透過制度的入閘如果是一個讓你進去的入閘我相信任何有骨氣的泛民都不應該接受你們都不會接受絕對不應該接受就像昨晚那樣捐錢給你你都不要要做NGO好啊達姐多謝你聽到這裡我們要休息一下回去再談 D100,講真話,行公義,互聯網,自己有台,D100,自己有台,D100,自己有台。最好高歌奉唱解憂煩,莫再憂鬱心裡嘆息。星期日晚,9點開始。 嘉賓主持陳潔麗 D100繼續高歌最好高歌歡唱解憂煩 星期日晚9點到12點 D100,Keep on singing D100點都聽到 智能手機不論是Android還是iPhone 可以免費下載D100大聲台App 聽到 電腦上網去D100網頁 如果用iTunes聽 可以在Library下面選擇 Music 之後選 News 就會見到D100又聽到 固網電話可以打 1831100 網絡收音機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輸入 http://live.d100.net 斜洞1.m3u 梗聽到 如果你是PCCWI用戶 可以在iP平板上用D100App收聽 D100講真話 行公義好憐憫 怎麼都聽到 還有自己有做好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中央的官員就已經好像拿著聖旨下來 就已經陷入定調、定框架甚至可能明天的選舉會很不民主我想最重要都是中央是法律意見給了的看法所以我覺得李飛進入所謂來香港來諮詢、表達的意見或者他的看法絕對不會影響到我們所謂市民 直接所關注的到底在選舉行政長官有篩選還是沒有篩選功能組別是存在還是擴大這些我不覺得李飛主任作為法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副主任會出來問我們這些問題我老實跟大家說觸金結爪我們都是要多管齊下有部分大家在社會上叫做插針式的發展計劃我們又不能夠完全沒有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王國彤北京人入普選 就是既要让一位中央能够信任的人来做特首，但又有足够的认受权威去管治香港。但即使在宪制和法律上有了守前门的机制，防止北京政府不能够接受的人入闸做候选人，或者守尾门的机制，不任命这样的人，即使他胜出了选举成为特首，但北京政府仍可能因为投鼠忌器而不会使用这些权力，因为泛民主派必然会发动全港性的政治行动，挑战中央的决定。如果北京真的要动用这两扇门，虽然能够防止中央不能够接受的人做候选人或者特首，但经过这样的普选制度产生的特首，就会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去管治香港，就不能够得到普选要带来的全面好处。因此北京政府对普选最好的策略其实是守中门，即是全面发动选举机器，被北京所属意的人在选战中胜出。但即使北京政府接受这个建议，可能还要考虑即使打开了前门，那扇前门是窄门还是阔门好？窄前门是指提名机制虽然是开放了，可以让泛民主派或者北京政府所不能够太接受的人都有机会参选为候选人，但条件仍然是较高，令最后可以入闸的非中央接受的人限在一位。其实窄前门对北京政府来说没什么好处，窄前门的唯一真正目的就是筛选，但如果北京政府已经决定要打开前门，窄前门就没什么意义，反而会带来坏处。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一旦开了前门，窄前门是更有利于泛民主派，令到守中门的难度增加，反而是阔前门是更利于守中门。阔前门就是将入闸成为候选人的机制定得更加开放，结果会是多位泛民主派的候选人出现，也都是多位的建制派的候选人出现。只要将选举定为两轮投票制，这样最终就回归至一名的泛民主派和一名的建制派候选人的对决，到时鹿死谁手就要看港人的最终选择。北京政府要他属意的人当选，到时全面发动选举机器，就完全符合民主的公平原则了。 明明 但是姚庭教授呢也是佔中的發起人，窄前門好還是闊前門好，其實個邏輯就很清楚的，我已經跟黃國同說就 很書生的，就很理論的成件事。第一就是他的前提就是守中門，你不要理前門和後門怎樣做法，你守個中門，就是真的開放的選舉就全力發動，可以用你的機器令到個選舉你屬意的候選人有機會可以當選，你守中門就可以了，就是中立一點可以這樣。但是前門怎樣呢？即是你是闊前門，就讓多些泛民的候選人可以入閘，還是窄前門就只可以容許一個泛民候選人入閘呢？那他就說當然是闊前門好，多些泛民候選人入閘，多些建制的候選人入閘，然後就經過兩輪投票，最後就一對一對決。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戴教授是一個純理論去看，即是北京政府對於香港這個選舉，如果香港這個選舉是一個真正的選舉的話，真正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的話，他就純理論去看，這個理論是對的，我覺得。但很可惜，我理解北京對於選舉的看法呢就是這樣的。這個就是英國人笑共產黨的，就說共產黨的選舉呢是一個預知結果的選舉，在選之前呢已經知道誰贏了。咁點解佢哋有呢個觀察呢？去睇下內地嗰啲人大代表選舉呢，縣一級人大代表選舉啊，村長選舉啊，都係咁㗎嘛。即係我擺自己個候選人出嚟，如果嗰條友有機會贏，但係港黨唔鍾意又唔係黨員嘅，佢就會走去勸退佢㗎嘛，勸唔退就拉佢㗎嘛，拉唔到佢就被失蹤、被飲茶、被旅遊㗎嘛，等佢冇得參選㗎嘛。咁然後共產黨屬意嗰個就出嚟選到㗎嘛。咁呢個就係內地選舉嗰個特質嚟。咁喺香港當然唔敢明目張膽咁做啦。但是他可能做到的方法就是说，等你正式成为候选人之前呢，你已经做不到了。OK？ 即是我觉得我最悲观的看法就是，香港这个特首选举呢都是需要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要是一个预知结果的选举。怎么做到呢？他们有办法的了。你不用看基本法了，他们丢了烧了本基本法已经。我认为。 我真的不明白，如果是预知的选举怎么会是一个选举，即是 預知的選舉根本就不可以說是選舉，因為絕對是兩件事。譬如舉個例，當然你也不同意那個是選舉，譬如第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你看到好像有很多人，有董建華，有楊鐵良，又有李福善，又有吳光正，你記得吧？但你沒得選的。 沒得選，這是預知結果的選舉，因為他可以控制到投票人。現在他想到一個藝術，就是怎樣操作這個藝術，如果不是400人、不是800人、不是1200人，是不是都能夠操控自如呢？對選舉結果，他在想這件事。我們就看看李飛怎樣玩這個魔術，他一來都是玩這個魔術。 但我自己覺得我們所說的選舉是應該我是有權去投票選人，以及大家是有權被選，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原則。當你說的是窄前門或者闊前門或者中門，當我們在這方面爭議的時候，其實 現在國內在說一件事，後門，因為你一定要選出來都要被委任，任命，如果你中央不任命你來說，那你選出來做什麼？這個由頭到尾是在這個所謂的制度之下，他們這樣的文化觀和他們這樣的所謂的法律觀點之下，我們怎樣去做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絕望的案例，好像李飛就是讀法律的，據我了解，他出來解釋，他一定會出來解釋，接著怎樣做，怎樣哪些符合《基本法》，哪些不符合《基本法》，我相信就考考黃國彤，考你的智慧，考香港法律界的智慧，看他這個解釋。很簡單，其實所謂的法律 不理你是大陸法或普通法，你永遠是一種common sense， 是一種普通大家接受的一個常識。你說一件事是跟大家接受的常識是脫節的時候，你不是說法律， 你是manipulate， 你是控制法律，你不是說法律。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大家拭目以待。 不過我都聽過你說， 你說中國大陸北京在行大陸法系，你跟歐洲大陸某些國家行大陸法系做一個比較。對不起，我聽完之後我覺得有點哽咽。雖然表面上理論上中國大陸真的在行大陸法系，但你怎能跟歐洲的法治國家行大陸法系做比較？ 人家的真正是司法獨立的，雖然人家行大陸法也好，但我們的法院是共產黨開的，解釋很多不同，操作也很不同，司法也不是獨立的，很難比較的。這是一個令人很傷心的事，因為在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之下，其實馬克思主義也有說法律是黨的一個工具，是鎮壓性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是黨的一個工具，階級鬥爭的工具。如果是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法治的精神，我不會很大樂觀。還有大概七八分鐘就要聽新聞，我們的電話是1831139，1831139，沒有七八分，六分多。不如這樣，今天商台被鄧東姑主持李慧玲，今天在報紙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自白》， 因為昨天陳志雲公開了短訊 WhatsApp等等， 李慧玲也自己說了一番話，見記者的時候這篇文章比較冷靜地將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又頭再說多一次。 我們當然不能找到李慧玲，好像找戴耀廷那樣讀了出來，我們的同事就將這篇文章《我的自白》讀了一次，我們希望我們聽眾聽一聽，究竟整件事從李慧玲的版本來說你怎麼看的呢？聽聽先。 李慧玲今天在AM730的专栏《风吹草动》这样讲， 我的自白， 2004年我加入商台， 有人问我想在商台做多久， 我说10年吧。 自董建华到曾荫权再到梁振英， 我在商台直播室过了9年多。 过去一年我经常在想， 是不是应该离开休息， 然后重新出发。 几个月前我在闲谈间向高层表达这种想法， 建议他物色适合接班人选。 我希望可以打破宿命， 烽烟节目主持人更替，不必不欢而散。 对方当时就说， 当我没听过。 但是公司今次节目调动， 事前完全没有跟我讨论。 既然我曾经表达过想顺利交接， 为什么公司事前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认为这个并不寻常。 我加入公司之后有过两次调动， 两次事前我都有被咨询， 期间我提过意见， 有些被接纳，有些没有。 最近一个月， 种种风吹草动， 令我对香港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更加忧心。 上星期五， 我获悉调动安排， 我询问高层， 我可不可以说不好啊？ 对方说不可以， 并提出当日下午4点举行记者会， 发布消息。 后来我透过同事向高层表明， 我状态不佳， 不出席记者会， 但对方以电话短信要我亲自联络他， 否则我不出席记者会就当作我不接受调动安排，要解雇我。 于是我复了短信， 说我星期一会如常上班。 传媒说高层威胁我，警告我， 这些不是我用的字眼。 我只是向大家陈述了上述的事实。 究竟哪一个形容词适合？ 公众判断。 星期五， 我获悉调职安排离开公司之后， 我当日确实不想再跟高层见面通话。 我对整件事很失望， 对香港情况感到悲凉。 曾经我这么信任过一些人， 没有人可以或者应该在同一个岗位一世。 但是如果察觉事不寻常， 守护平台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读这篇文章的就是西利妹，西利妹还是西利妹呢，我都听过他们，就咬了一餐的，这些怎么读法，就是前903，这个商台903的主持，前，现在就在我们的D100的欢乐今朝，我对这个D100的节目是很熟悉的，不考不到我的，OK？大班可能考到他，他就说，谁，我就不是的，我以倒背如流啊。 今次今天我不知道下次怎样，是欢乐今朝的其中一个主持，所以他的声音非常之，我认为非常之professional，读得很好。李慧玲这件事，我也是很悲观的，我对香港也是很悲观的。我认为他这个调动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故事的开始。因为你看到 那些建制的刊物，包括一些周刊，就寫他所謂的死因是什麼，其中一個是什麼呢？就說他不單止趕走了官，沒有高官肯上去的節目，因為他太厲害了，重炮手，當年我也是這樣說的，當年我們的高層都跟我說的， 你不做访问节目好啊，你不做可能多些官肯上来呢，都是这样讲，一模一样啊，你的思维方式，不单止没有官上去，他说广告都少啊，你广告都少了很多，那是不是跟你的风格有关呢？你这么扯，这件事是死罪来的，在商营机构里面就是死罪来的，OK？那你在早上的节目黄金时段，广告都少啊。 你落到去非黄金时段的黄昏烽烟节目，广告会不会更少呢？会的嘛，因为你的时段的听人少了，当然更少啦。那这个会不会其中一个借口，就是麻烦你赶客的，是不是应该起床呢？所以我不看，我很悲观的，这个调动已经是预示着 那个结局是什么？那个结局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happy ending的结局， 绝对是一个悲剧来的，那个结局会就是拜拜，Sayonara，是这样先，我觉得就是这样了。 好了電話 183139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連環 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D100,自己有台 12月29日尾場 300張已經全部售罄 D100自己有 慶爆一周年 大會演 上月小亮 12月28日夜場 和 12月29日日場門票 大家還可以去上環地鐵站 E出口 上環D100鋪搶購 快點撲飛吧 其他想買飛的朋友 自己有 可以每日上午 10點開始 去購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處搶購 全部都是靚位來的 快點買飛吧 快點買飛吧 網上購票 可以登入citylight.com 電話購票 可以早上 10點 到晚上8點 打 2311-533 有關節目查詢熱線 可以辦公時間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 d100.net d100.net 查詢詳情 D100自己有 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12月28日-29日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主辦單位全球華人網絡有限公司 歡迎6歲以上人士入場 各位購票人士請留意 買票最好用現金吧 爆 D100大聲台自己有台星期六晚上九點到凌晨十二點深宵醉亦會亂神志好有感覺杜文慧夜半輕私語掌權天下山頭如果你去山頭你看到山是一塊舊石的如果有風水上這些是一些幻龍頑皮的幻山頭人出來就個個都捱得的風水很有趣這些環石中間可能有一塊陸地 那塊陸地就是那麼濃密如果你懂得撞向那個位置你分分鐘可以大發潮州人尤其是山頭人有沒有錢人一樣有億萬富翁明不明星期日下午1點到4點蔣康文博士梁家權 中央的官員已經好像拿著聖旨下來就已經全部定了調定了框架甚至可能將來的選舉是會很不民主我想最重要都是中央是法律意見給了一個看法所以我覺得李飛所謂來香港來諮詢表達的意見或者他的看法絕對不會影響到我們所謂市民 直接所關注的到底是選舉行政長官有篩選還是沒有篩選功能組別是存在還是擴大這些我不覺得李飛主任作為法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副主任會出來問我們這些問題我老實跟大家說捉襟見肘我們都是要多管齊下有部分大家在社會上叫做插針式的發展計劃我們又不能夠完全沒有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電話就是1831139我們是時候開放熱線聽我們聽眾的看法這位是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啊森哥你好啊黃國彤律師黃國彤律師你有什麼意見加油啊你做得好啊越來越好啊當然啦他因為他比鄭家富不對麥克風他只聽不到他說話只是這件事才最重要我下次跟阿富說不是鄭家富我很喜歡鄭家富 他不對麥克風 你講真話嘛,我想擺明是真的啦,我已經我點解唔開電視呢,我針對咗呢嘛。哦,OK。因為佢講嘢太唔啱啊,咁你真係一個藝人呢,娛樂觀眾嘛,係咪?咁但你點解要咁樣講嘢嘅?太囂張啊。好囂啊,當年呢有點呢,我都幾十歲啦,我睇住佢睇,聽到有 但是你為什麼要這樣說話呢?是囂張。真是雙人。很囂張,你當年怎麼樣,我都幾十歲了,我看著他,聽說有些人,又後生看到他累積了一歲了,他現在都幾十歲了。他幾十歲,我大過他。大過他,大過他,看著他出道了。是這樣,是這樣。但是你在舞台那裡這樣說,好像很看不起我們的觀眾。現在看到收視跌了五點,感覺身體。是開心,跌多一點就對了,沒有這麼招積。剝了他的棚牙,是不是?不是,有風勢盡你,在這裡。我們中國人都來臉一點,當然,你根本上,你已經娛樂給觀眾,為什麼要這樣得罪我們的人呢? 何女士,我覺得一個人認叻是自己認叻。有限度的,你找個認叻去娛樂人,這個就是一個原則。你不是找認叻去踩人。他今早出來說,為飯碗,你為飯碗更加不需要說這些話。他今早算慣了一次了。 你好,你好,黃總你好,黃總你好,如果這樣說的話,吳山國最適合他的書信一點解呢,其實你那時候想說法這件事呢,收了工的了已經,那我自己看,就要普選我看法呢,我為什麼,初初是信的,九七那時候,就是說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國防外交這樣,外交他沒有做了三年了那件事,那你說的話,跟著2007年說有普選,跟著就可以釋法開城的,那基本法一本無字天書來的,無字天書來的,有字喔,什麼無字啫? 但是現在完全是沒有機會的了,而在一件事的話,是不是沒有,總之我就是不合作主義,他說什麼我都不對的了,你跟他說道理是已經沒得說的了,這件事。那又怎麼好呢?他不說,我出來了,你不拘捕我,拘捕我之後,我怎麼,你不知道那個八這樣說,我斷點,我怎麼看過,宇宙大爆炸,散港大罷工,攬著來了,沒辦法的,香港。 我們看完之後,香港人民向大陸的話,你現在大陸的民亂來說,一開始就集一班人在,推警車來,第二件事是燒警車,未有串連的,香港省港來說是互為影響的。 我這麼多人香港你說有幾萬人的話你就拘捕我了預了拘捕了很明顯不拘捕就拘捕了完全什麼都不做堅持是擁抱不一定要打架的不是一定要用手用腳的而是說我堅持我那種東西我是不會動手的就拘捕我了你說希望我是覺得還有希望的看看誰說得起他們最重要是政權而已 沒錯,他們政權那裡現在保什麼,那些東西是保政權的,另外再看來說,他那麼多最高級的人全部都拿官走了,拿了那些,拿了那些,入了籍的,法律人是動不到他的,但他的錢,他幾萬億來說,一定不是正常途徑,那些是什麼錢來的,黑錢來的啦。 追你30年都追了直接被人打住的神狼你有什麼事說不定數的話你那些錢沒有了他們沒有錢就死了那班二代追他那些你說我很負面得來說我們都很正面的不是沒有一戰之力的好啊謝謝你謝謝你其實國內的法律我最怕一件事就是將這種觀念套在香港因為國內是有尋人滋事 這個法律你上訪又是尋人滋事你下訪又是尋人滋事我們什麼擾亂公眾秩序有沒有相似的地方不同我們是看你做那件事有沒有擾亂公眾秩序或者公安法裡面你做那件事有沒有意圖令到公眾怎樣我們一定會看這件事但是尋人滋事是沒有意圖沒有成的 你的行為判了你了所以這個我很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大聲一點說話好像我們這樣尋人滋事你還不是所以說Benny當然Benny大教授來說無疑是一個書生論證但是他是說出很多我們理論 對於佔中這件事我覺得是義不容辭的我希望在佔中整個行動之中其實真的被國內看到是一件事我們在社會上拿得最多得益最多的專業人士你真的站出來沒錯你所有的律師回歸醫生所有我們會計師工程師你站出來你讓他知道我就是被你拘捕 我們是香港市民的一份子拿社會資源最多的人全部站出來我們法律界已經有一班死士是會一定站出來但是會是年紀大一點的那些我自己覺得專業人士在香港他更加好像你說應該義不容辭做這件事因為他今天的地位他的生活模式他的學歷 是香港這個社會給他的社會是社會賜給我們是啊我認為他應該做些事為這個社會的將來長遠發展的福祉他們的下一代犧牲少少做多些事我認為是這樣不要緊啦他判三個月不是判好了我們有位內地的聽眾谷先生你好谷先生好你好啊森哥怎樣啊谷先生你是內地做事的香港人還是內地人 香港人,內地做事,我跟你講過一次電話,不如你不知道記不記得呢?你知道啦,我們這麼多電話,請講吧,有件事想問問你,抽起廣告那間是什麼公司啊? Canon啊? Canon 佳能啊,即是賣相機那間,printer那些,為什麼呢?我準備買相機的 我現在就想改變主意就買那隻牌子本來就不是的你想我幫你為你服務些什麼呢我想你他怎樣寫怎樣串英文名行不行說不說得出來絕對可以因為我們是報道的事實沒緊要是從事實的角度這樣解你不說了我要抄起他已經買錯了我就浪費了我的心機 你去那個店舖你說佳能就行了佳能中文叫佳能 街英文都算出來你再說多次街就是百佳的街你中文容易記能力的能量還有一件事想問你有沒有收到字條的你 有給我你寫給我的你懂得做你知道什麼多謝郭先生多謝你的來電多謝你的電話你好好享受你的新相機這個很重要昨天我們說過梁俊英出來我覺得是兇人 就說那個顧問報告那間顧問公司出來說那麼多事情我們會嚴格認真地處理和跟進黃國彤說是不是真的告呢講這些事情其實蘇錦良今天也出來發表了意見記者問有沒有保密協議的你跟那間顧問公司他就說這些顧問合約應該有保密協議的有的我猜呢 政府找了律政司去看究竟這位女士說的話有沒有違反保密協議呢如果有的話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呢這位女士也不要怕她出來之前這間跨國公司我想都會思前想後看過所有合約的內容然後才說的 沒有容易讓你捉到痛腳我覺得是嚇人兇人一周刊對這個發牌顧問的報告事件做了一個專題我們為了令大家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了解多一點我們的同事就將這個專題的內容做了一個聲音演繹大家聽聽今期一周刊一觀點就是討論到免費電視發牌風波 他的標題是梁振英已經過了有效日期他說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就以顧問報告為三減二踢走王維基做口實而撰寫報告的顧問公司就是威普諮詢顧問他的亞洲區總監吳佩瑩不藉其所為 個人利益於道外直斥梁振英一開始就說沒有發牌上限而我是做的只是一個市場競爭環境影響的報告所以我從來都不知道有三間當然會很大分別如果我是要幫他選擇的話我一定會跟政府講清楚你當時是怎樣跟那些申請人去溝通你要用什麼平衡方法你不可以在人家交了申請書之後 再想一些評核的標準出來去選如果是這樣就簡直是做馬來的我不知道叫什麼吳佩瑩指責梁振英包括斷章取義搬龍門改題目而不許改答案對此梁振英也很快作出過這樣的回應政府在考慮發牌的時候是考慮了所有的因素 亦都充分考慮了顧問公司所提交的不同時期的那四份顧問報告而政府維持政府原來的想法就有關顧問公司這位人士他出來的講話政府是會認真跟進和處理的一觀點說吳佩瑩的仗義執言粉碎了顧問報告這塊擋箭牌 行會保密制成為梁振英僅餘的遮醜布但當他還是行會召集人的時候現今振振有詞尊重制度的梁振英自己亦都是一再地譬如在最低工資、復建居屋等議題上跟當時的行政會議決定公開抬籠這又怎樣算是尊重制度呢 由此可見,所謂尊重制度的旗量又是另一趟的語言藝術表演 及至行會的保密制和無需為裁決作解釋的陪審團相提並論他的語言藝術顯然已經是乾勞技窮但最不堪的是這個比喻暴露了梁振英是多麼缺乏常識眾所周知主審法官在陪審團作決定之前是會勞列雙方的理據引導他作一個裁決 陪審團儘管無需就已決交代， 但雙方的理據早已展露人前， 沒有什麼保密可言。 但最重要的是設立陪審團的精神， 是以社會大眾為陪審員， 旨在讓裁決反映社會的公道之心， 而非個別精英執權者的旨意。 在這個網絡資訊年代，踢走王維基激發公憤， 原因是整個發牌過程 既違反了梁振英不忘掛在口邊的程序公義， 更加與香港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 直接威脅到香港的存在意義。 以致好像伍佩瑩這樣的國際專業人士， 亦都不得不作其不平名。 講到伍佩瑩， 本台的節目主持人盧仙亞， 亦都曾經在節目裡訪問過他。 他今天蘋果的專欄《美麗真言好不主席》這個專欄裡面， 亦都談及到 伍佩瑩的一些出來仗義執言的背後意思。盧仙亞說伍佩瑩連續接受多個媒體訪問，無非是為了要揭露政府在發牌事件上的荒謬決定。而最令他感到憤怒的是政府委託他的公司做顧問報告，由始至終都沒有提及發牌有三減二的預設條件， 而多份報告亦從沒有提過三減二的建議。因此當他在政府公佈之前知悉到有這個莫名其妙的發牌結果，都不禁說了一句話：這樣都行。這麼大膽仗義執言，會否累及公司損失政府這個大客呢？這位楊眉女子淡然說一點都不擔心。 當初願意接下這宗生意是因為他認為身為一個香港人，只是想幫香港市民做一些事。但遺憾的是，他覺得整件事件是政府利用了他的報告某一些內容去支持他們想說的話，而他覺得這樣做是錯的。 Jenny說原本撰寫的報告是一份市場競爭報告， 裡面包括開發這個發牌對整體市場有什麼影響呢？ 對人才要求、本地投資、創意的釋放等等， 這些東西高層次很多， 不是說哪間公司會虧蝕或者不可以經營下去。 誠如Jenny所說， 這個完全是將400頁紙的報告裡面 只是拿其中的兩段， 而不是由整個報告整體去看的。 報告中並沒有提及某一間公司是不可以經營下去， 簡而言之，就是有人斷章取義。 Jenny認為， 與過往香港的政策由下而上的做法是背道而馳的。盧仙亞在文章裡面說， 他完全相信Jenny的每一句說話都是發自良心， 他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沒有任何相關利益。 他說香港何時開始要consider別人的投資， 要保障他們賺錢呢？ 我賣樓是不是一定會賺錢先？ 那為什麼無緣無故要保證電視牌照的申請人要賺錢呢？ 可見從小在香港長大的他是真正的尊重自由經濟，而且為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站出來說話。盧仙亞最後一文章說，世間充斥太多所謂的美麗謊言，但他就相信只有真說話才是美善的。今日香港能夠有一位願為市民利益發而聲講真話的美麗女士，小島是仍存希望的。 我很同意節目主持人盧仙亞這個說法。我昨天一開始也說了，有些事雖然是香港陰霾密布，每天雖然看到陽光普照也好，但也覺得心情很鬱悶。但個別的事件出來，我覺得香港都是心存希望。盧仙亞口中的這位美麗女士講的美麗真言，這是令人心存希望的。對著梁振英， 說真話那位中大的EF3的新聞系的同學， 也是很美麗的事， Bonnie， 起碼我覺得在不同的場合有零星的這些事令到我們能夠繼續在香港覺得不是孤單的那種感覺，這個也是很美麗的事，否則會屈死。你同不同意？是很美麗的，我覺得香港人很美麗，香港人的市民真的很美麗。 剛才已經說了吳女士，感言吳佩瑩女士，感言。我自己真的覺得蘋果也再說出梁特首所說的陪審團等於行政局，這個我真的很頂不住。其實很簡單一個理論，就是我們說法庭或者行政會議的決定，其實是等於法庭一個裁定，你是 加入了是否应该这样做或者这样去裁定但是陪审团由头到尾是一个事实的确认一个fact finding你自己胡言乱语将一个行政会议加上应不应该去做是否应该这样做 如果你是希望特区政府想想清楚如果你轻重的话第二就是人家Jenny所说的是不是顾问报告的内容是否泄密定是Jenny的自己是想做什么什么什么他有没有牵涉到内容的泄密呢这个我真的希望局长大人再想一想不要说有权没理你都去用 第二方面真的想想法律上的所谓涉密的定义很重要的跨国公司他已经豁出去了他不需要接你生意頂不住不稀罕我们都说过人家人家公司有公司价我写了400多页给你你拿了两段出来就硬冤枉我把东西放在我说的但是人真的赚钱不是这样赚的 對不起我不會做你生意已經說了很清楚我不會做你生意了人家豁出去了顧問公司很少跟客人這樣去砌過的很少梁振英政府應該知醜還要說他告人你告人你是不是真的想想那個保密協議裡面人家是不是違反了違約了還有你就是真的有這個論據告 你有沒有理由去告這個他純粹這個美麗女士說的美麗實話其實是在說一個市民的心聲 我覺得Jenny這間公司可能好像佳能那樣 是會是個image會上升 當然會啦至少多一個佳能多一個生意 183-39這條熱線的陳先生在等陳先生你好陳先生好是啊是啊陳先生好阿黃律師昨天打過來阿Ben來的是啊你好啊是啊Ben是啊是啊我今天想講兩點的第一點就是昨天我們關電視贏了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收視如果跟去年的點數保持就當他打和34點打和如果高過那個數就贏了但他現在低過低過我們贏了那我想起以前試過黃家馬德來香港踢球直播還有大長金大傑那時候直播就50點50點我相信那800個 用戶用戶就有合過那個肯定就看完了還有全香港大部但是昨天他輸的原因就是那800戶當中有些都肯定不看支持息機我們就已經贏了所以我昨天都跟黃律師說他跌少少我們都贏了打擊一下他也好不要等阿叻那麼囂張

記住29號買票 現在的無線劇真的,那些總之有生殖能力的女人就搞關係 劉世良、湯詠孫、周博賢、探長星期一至三晚上8點到11點 D100自己有台 怒漢鬧鬆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中央的官員就已經好像拿著聖旨下來 就已經全部定了調、定了框架甚至可能日後的選舉會很不民主我想最重要都是中央在法律意見給了的看法所以我覺得李飛主任所謂來香港來諮詢、表達的意見或者他的看法絕對不會影響到我們所謂市民直接所關注的到底選舉行政長官有篩選還是沒有篩選功能組別是存在還是擴大這些我不覺得李飛主任作為法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副主任會出來問我們這些問題我老實跟大家說觸禁見爪我們都是要多管齊下有部分大家在社會上叫做插針式的發展計劃我們又不能夠完全沒有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 開啟真相,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天馬南,中門大開。陳志雲公開同節目主持人李慧玲WhatsApp的內容,否認對他施加威脅,手法都幾低。 可能浸淫TVB金枝玉葉式宮廷將綱太久了 怎麼看都不像AO出身 做過傳媒管理層 好像有小三情慾短訊要公開自白的二打六藝人 節目調動商業糾紛顧問建議 這類藉口都聽了10多年 現在還拿出來說真是穩鬼信呢 商台早有前科 10年前續牌 余曾就請來蔡東豪做CEO 當然他被陳志雲高幾皮在余曾不斷施壓下蔡東豪都是拒絕執行炒人指令代價是最終被商台炒友而最後余曾只有硬著頭皮自己赤膊上陣導直播室和大班公開對質搞到自己眼鏡都差點掉地成為了笑柄商台接二連三發生這種事件不應該怪責陳志雲他只不過是替死鬼如果事情鬧大成為政治事件下一個被炒的將會是志雲大師 一日有余曾在商台,誰做CEO都不過用來擋子彈 最終穩坐釣漁船的幾十年只有余曾一個 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答案很簡單 為了那牌什麼都可以,高薪找一條keeper就可以 黑社會賣老闆,都會找一條導遊做keeper去頂罪 道理有多高深複雜 志雲大師既然已經弄髒隻手有第一次自然有第二、第三次下一個熱門人選是潘小桃、陶傑排著隊上其實一條蛋散局長黃錦星上李慧玲節目一定會被人砌到散要怪就怪梁振英為何找一班蛋散做局長現在反而怪責主持人 简直是痴线。政客诿过传媒，北京又信以为真，于是政客无需提高自己的质素，一旦出事就祭出三幅屁。传媒恶意针对，背后又有英美境外势力，所以特区施政就寸步难行，下山就200多个字。行会内面就充斥着一群仇恨传媒的政客，大家都有被传媒追击批评的经验，当有机会报仇的时候，重点会放过传媒人呢？但是大家不用太悲观，通常遇到传媒已经代表进入深切治疗部，如果政绩和民望再没有改善，难再有替罪羊的时候，当中央再度问责，届时就轮到政客要付出代价。 做传媒很阴功的，即是我们尽我们的责任，我们监察政府，我们就将他们的不是拿出来。当然你说知道他的不是呢，都可以用多方法，你可以呵住他，你好像做得麻麻地，你可不可以改善一下呢？出来不要那么语言艺术，行不行？可以这样说，也可以恶史能登，是吧？是啊，直斥其非，这个我们传媒的职责嘛。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 watchdog 嘛， 是 我们的师傅，第一天我们入行的时候就教我们的了，我们是看门狗啊，看门狗做什么啊？所以我很憎人骂人的时候说你是狗，我很憎的。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最忠诚的朋友， 他发出一个警讯， 没错了，是废，喂，有坏人来啊，火烛啊，有人偷东西啊，你家水浸啊，都是看门狗告诉你的嘛。 不正常的事呢，他就会自己感觉到之后，然后就废，就告诉你有事 watch out。 废是我们的专责，我们的责任来的。我们告诉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听众，就是香港市民。喂，有危险啊，你要注意啊。你现在不是，你现在说你做什么废啊？你再废了，声带剪了你。现在有人剪狗声带，你知道的，在屋邨住 的。他现在不是剪声带，是伸你一脚，伸走你。 不是啊，剪声带等你发不到声。你说一只看门狗告诉主人你有危险，竟然被主人，即不是主人，另一些人那些贼剪了声带。那你说不是就是 剪声带 成何以堪？ 不要了， 什么不紧要，废不到，辛苦。 另外一样东西是那只狗被剪了之后呢，还喂那隻狗同意喎， 劏埋， 唔係，佢同意俾我剪嘅，佢同意喺個短信度， 係啊， 話咗，佢同意咗啦，同意咗喺呢度，即係我想講咧，我哋所講嘅 keeper 咧，其實咧，即係除咗係有月薪之外咧，有安家費嘅， 有安家費 嘅，啊，安家費，你上咗庭之後，嗰個判咗之後，即刻有安家費， 有好多啊，咁呢個都會有嘅，係 啊，咁喺呢度。我真的想再點出一點，就是李慧玲女士所說的我的自白那裡，她說是我是想說出一個事實，她說的事實就是說得到，就是這個調動，曾經我本即是李慧玲女士的調動，以前有過兩次的，這個是第三次，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她以前那兩次不是政策上的調動，因為以前那兩次李女士在自白書說了是徵詢過我的意見，這個是一個 fact， 這個第一樣。咁就第二，佢亦都有回應，就係傳媒話呢啲係咪高層嘅威脅或者警告㗎？這個唔係我用嘅字眼，大家去評論。咁但係喺佢結語咧嗰個最後一段咧，佢又話咧，我對整件事咧很失望，對香港嘅情況感到悲涼。如果你係好開心嘅話，你不會感到悲涼，是不 是？如果你是自愿做的，你不會感到悲涼。 你都不會感到悲涼啊。 是吧？好了，我們聽聽聽眾電話，183139，蕭先生，你好，蕭先生。 喂，兩位法律金爺。 怎樣怎樣？有什麼意見？ 你們剛剛說，你們剛剛說這個話題，我先說一個問題先，我希望森哥你一會或者找一下彭州，就詳細一點講解給聽眾知。以我所理解呢，就算即係嗰個商業嗰個電台咧，或者嗰個政府嗰個電台咧，如果佢哋要節目調動咧，就唔會係禮拜五就同主持講，就禮拜一 就正式調動的，這個不是常規尋常的調動，通常你聽 promo 呢，如果你在電台聽 promo 呢，起碼兩個禮拜之前呢，它就會有些 jingle 啊，有些什麼即是 promotion 的一些的你們的即是的的 clips 啊，它就會告訴大家聽，哎，下個禮拜一至五呢，或者幾多個禮拜之後一至五呢，就會怎樣調動的啦， 有一個好消息宣布這樣的要 是吧，會有一個這樣的程序，其實這個程序做什麼呢，是等聽眾 適應嘛，知道嘛， 原來 原來是會改動嘛，就不是好像范局那樣。 彭州，彭州寫了一些東西給我，彭州陳志雲來之前不是這樣的，陳志雲來之前不是這樣的，第一，第二，一台是會開大會談的， 沒錯， 講完了，就這麼多了，兩句告訴我， 再講， 先生， 再講多一點東西，大家未必知道的，可能在聽眾或觀眾的層面，他未必知道，其實現在我們還有場仗可以再打的，其實那個收視報告出來了，這個是一個很草稿式的一個收視率來的，正式的收視率呢其實要三日之後才會有，我不記得三日還是兩日了， 三日到 正式有一個正式有一個數字出來的， 我經常看， 如果你想拿這個準確的數字呢是要付錢的， 有的了，很易拿， 我不記得了多少錢了， 很易拿的， 因為其實就算這份兩個台呢，他們想拿這個細分呢，我們叫細分，即每一拍，即為什麼叫細分呢，它是每一拍 每15分鐘 一個骨， 每15分鐘， 那它就會譬如8點第一個骨，8點第二個骨，第三個骨，第四個骨， 看到個 trend 所謂 個走勢， 其實呢，如果大班有錢他真的走去買這個 trend 的話呢，其實好像幾萬元而已，那呢我們就會真真正正看到原來阿叻可能真的有原機出來，有一個是跌了19點或者跌了20點都不奇怪， 我在哪裡，我經常看的，以前在哪裡看到的呢， 沒有的，你那個是 對不起，我在 TVB 看的Okay, 那個是是啊，那個是整個禮拜或者將一個很 general 的 generic 的 report 出嚟嘅啫，就唔係而家咁細。如果你特登去，即係以前我都做嗰啲打仗節目啦，我都喺即係嗰個台以前都幾好嘅，對啲員工啊，森哥即係你嗰台啦，就咁都幾好嘅，即係嚇好大嗰個啦，即係而家大家都唔中意佢嗰個啦嚇。咁其實佢都幾好嘅，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咗啦。咁我想講嘅嘢就係其實即係佢哋喺。那個台的角度呢，我想俾大家知道呢，就是其實他們可能看到個細分之後呢，或者他們會研究個細分的話呢，他們是會看，如果譬如前一個節目譬如七點，我不知道，因為昨天我沒有看到，我都即應了黃律師他那個講法我都跟黃律師講，我禮拜一已經跟他講，我說我呢就會去出街吃飯的，這樣的，那我就出了吃飯，那其實昨天我見到一個我以為挺好的預兆的，因為我出到街咧，我係揾唔到標位嘅。 係， 琴日禮拜二咧，係都容易揾到標位嘅， 都令到大家香港嘅呢個食肆咧多咗生意，係嘛？ 係噶，係噶。琴日呢，我落去我落去兩個地方啦，先落去大坑揾唔到地方，揾唔到標位。再落去天后，即係叫做即係兜咗兩個圈，先揾到維園有標位。咁其實即係我以為咧，其實真係可以 lock 到棚牙嘅，但係點不知原來咧？都是即係叫做喺嗱，如果喺 insider 嘅角度，我自己咁講啊，我自己角度啫，就係少少強差人意嘅， 少少啦， 即係我覺得，我就覺得未成功，革命上未成功。 冇錯，冇錯，你講得啱。 如果攞埋個細分出嚟睇咧，咁就可能有啲疑。 嗱，蕭生因為咁啊嘛，因為佢而家 average 係29啊嘛，係。咁咩叫 average？ 咩叫平均咧？就是最高最低全部加埋曬，就除啊除，譬如話十五分鐘幾多次，係嘛？ 佢最高都 好似 三十一， 最高三十一，點五。 以前係三十四，報告嗰陣時 係咯， 係 咯。 但係有一個有原機可能係咁嘅，可能有一個係廿一，跟住就係廿九、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都得嘅喎。 可能 咁佢變咗 live on average 咪廿九咯？ 跌到十九得㗎嘛？好似你話齋，十九都未必得嘅，十九得。 所以我哋如果我哋真係玩呢個，即係真係用翻佢呢個玩法咧，我哋跟翻佢個遊戲規則咁樣玩嘅話咧，我哋睇到啲嘢出嚟，可能其實大口叻嚇，佢真係佢真係可能要跪玻璃㗎。佢就算唔使，佢就算唔使爬翻屋企啊，佢都要跪玻璃。係嘛？即係個情況，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有 我相信呢份嘢都唔難攞到㗎。 應該有機會，但他可能不用錢，都要有些人口頭告訴你，口頭告訴你也好，是不是？有些人說過，其實大家如果想，我上次也有說過，其實你看兩個新的無線的電視台，如果開到的話，它其實只是外購片，外購節目。 或者一些不是專門節目，其實對我們看電視的範疇，那個分析是很精緻和很精細，亦都是等我們行外人，我聽到多原來還有細分的，很多年前離開了TVB一段長時間，我記憶裡面他會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就會將，譬如我負責的新聞節目， 老闆會給收視給我看，給收視不只是新聞節目的收視，會給所有無線亞視的節目的收視點和share，收視的比例，那個叫做百分比，有兩行的收視點和收視百分比，那張呢， 就是一張好像蕭山說的比較粗略的，應該三天之後，就是average給你，就是平均數，然後再過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就會有一本東西，一本的直接是，寫著就是那個星期每個節目的收視點，我記憶裡面都模糊了，都十幾天，二十年前的事，就會有 每15分鐘的收視，為什麼會有每15分鐘收視呢？ 其實他給我們監製看的目的就是什麼節目， 譬如你那天做新聞，我做新聞透視， 就做新聞透視有兩個題目， 這個題目比較吸引，這個題目跌了，去到這一點的時候就跌了，他就告訴你， 就每15分鐘 就有一個數字出來的。 蕭先生就是講這本書，即是個走勢，所以你說無線的台慶， 每15分鐘的所謂breakdown 會有的，大概我想幾天之後就會出來的了，我相信都很容易流出來的，這不是秘密來的，很多監製的手都有的。但是由那個大的走勢，我很開心，我很感謝那些 識機的人，我覺得很感恩，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蕭先生當然我也同意說，革命還未成功，不過即使未成功也好，無線這個大怪獸它攔存了有三根釘，它那個固定的慣性收視，讓我們動一動，你只可以這樣說，是搖鬆了它，未能夠動搖它的根基，它那25點的 基本盤是在的，不過基本盤是沒有選擇的，我聽到我們的主任說，調查主任，大家都明白，你家裡剛才我都說，一天日頭猛做到現在輕鬆一下，吃過晚飯，大家就坐在一起，要看電視，我們有什麼選擇呢？ 不能選擇，不像我那樣，我有多選擇，每個月給300元Cable TV，或者所有足球賽，是可以免費看的，現在全部我想以後我們今生以後全部都是要付錢的，對於基層市民來說是很大的負壓，很大的負擔，300多元，連球都沒得看，是啊，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娛樂，不算，以前蹲在門罵裡裝，有沒有人在那裡看，現在連球都沒得看，所以沒辦法，你一個壟斷的社會，你一個壟斷連娛樂都壟斷的話，真的沒得選擇，這個是一個看電視的自由，看電視的選擇。 我們希望用這個群體壓力可以做出來。蘇錦良宣布了，昨天無線的台慶日， 無線就已經遞了紙申請續牌宣佈了今天在見記者的時候這個申請續牌都是一個好像很必然的一定可以的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的電視觀眾我們都需要給壓力他這個續牌需不需要是在承諾到有什麼前提下才可以給他續的呢 我覺得任何現在所有行業包括不理專業或各方面都是有一個服務承諾你是一個服務你是給一個承諾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的 我们有自己有 你们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